朦胧细雨飘散在人海，有些事做错了就不能重来，谁为谁沉沦苦海，任谁都控制不来，不爱又何必争论谁的难。落雨声滴答滴滴答滴滴滴滴滴滴滴，扰乱着思绪，想念着过去的回忆，我深爱过你，情缘已散尽，记忆深埋在心里，痴情的人总归都缺半颗心，知不知缘散尽，重新开始认识你，才发现怎么还是找不回你，挥之不去挥不去，忘之不却的记忆，遥遥无期，不知该从何说起。朦胧细雨飘散在人海，有些事做错了就不能重来，谁为谁沉沦苦海，任谁都控制不来，不爱又何必争论谁的难。落雨声滴答滴滴答滴滴滴滴滴滴滴，扰乱着思绪，想念着过去的回忆，我深爱过你，情缘已散尽，记忆深埋在心里，痴情的人总归都缺半颗心，聚缘散尽，重新开始认识你，才发现怎么还是找不回你，挥之不去挥不去，忘之不却的记忆，遥遥无期，不知该从何说起。